那榜上还有田贵大哥的名呢。 哎，上一个月， 这不诚心喊斥我吗？ 喊着啥？你要是碰到村主任，他金福赶快给冒烟灰。 金福啊，承包了养烟厂，五年不交承包钱，有钱还往自己怀里搂呢。还有人提他为候选人，他金福， 他金福要是当了村主任，那还不成了谎事人呢？ 我， 金福哥，好吧。 你把话说明白，我金福咋成黄世仁了？ 对，你说我们家金福咋就成了黄世仁了？你们家金福，哎呦，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你小辣椒在五厅当三陪，狗一大人，三句茶足，还有脸在这儿？ 你少说用不着他， 这个用不着啊，那我就说点有用的。我男人在下场开黑机场，请下时推土机他不长眼，往外坑里看病吃药为啥不给报？ 养鸡场的规矩没有这一条，你出口不逊吓唬啊！我就是没有钱，看你有啥招。 这鸡呢，咱到你家炕上躺。你和你下几招？有一盘我一盘，你有一条我一条。要被不报，咱不要。后半辈子吃你个没事没赏，没完没了，没边没沿，没出没脑，没根没上。 是不是 汉主城一帮人， 不在乎你那两张票， 你还别样吧，差两月你的承包期就到了，再让你承包，老娘我就不干。 就凭你，我不干，你们谁能干得了？你， 你别打。 你。 笑，你甭拿大话，压人！ 不服咋的？ 不服！金富哥， 你虎上边当官的主，在村里你可唬不了谁。你以为你是太阳啊？还都得围着你转。 石头，你快说咋办吧，都快把我急死了！ 改个办法就行， 改个办法。 实行股份制。 石头，干脆你就挑挑头，咱们闹闹这事 儿。我挑头， 对。石头，你闹成了这个事儿，我们大家就选你当村主任。 对，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对了，石头， 啥事儿这么热啊？ 来，万生叔， 啊， 我们看榜呢。 看榜呢？ 啊， 好啊，好啊，这才是民主嘛，啊。嗯。都上来锻炼锻炼有好处。人呢？ 一鸟入林，百鸟加音呐。您这一来，冬烟退了。 咱们村的人呢，稀泥糊不上墙，看见了没有？600多口人的小村，候选人就提了50多。哎，这些人能当村主任，笑 话。哎，干爹 啊， 你可别当笑。刚才这帮人可鼓捣石头当村主任呢。 鼓捣石头当村主任？ 反正我明月妹子跟他搞对象呢，这事儿不好说。 跟他搞对象？我闺女就是臭家，也不能给他。 有所难说。

夜，大声点， 我爱你。 处处公道，对你家外来户从未领免票。听人说小石头上村下乡，对咱村养家常，忙把他儿来挑。还想当村主人将我关掉， 那一个烂舌头信口胡叫，若真有此事定要严管教，岂容他一小半生我和差儿抢。 嫂子，这事儿啊你别往心里去，我呢也没把他当回事儿。坐坐啊。 哎 哎，跟你说说呀，是怕他们年轻人没正形惹祸。 那石头他再没有正形你也听他妈的呀。 嗯， 我这就回去好好的问问他。 哎呀，忙啥呢，吃完再走。 哎呀，不了不了， 吃了走得了呗。 哎，大娘，明月，大娘告诉您个好消息，您选第一轮投票石头排名第一。不行，我得赶快找他去。哎，大娘， 明月，明月，刚才你说啥？ 榜上排名石头第一。 我小瞧他了。 爸，您说对了，石头真棒。石头自幼就出众啊啊啊啊啊，手要巧来心要灵，风起爽快 村里的一枝花啊。 啥花啊？ 哎，

漂亮。你说最后能选上谁呀、啊？ 那还用说，准是石头。 啊、对对对，石头。 我看吧，还得老村长选吧。 哎，又是老一套。 人家石头承包荒山，懂技术，兜里边趁了几十万，谁有困难人家帮。咱们村谁没落过人家好处？ 就是，要说有钱呐、啊，还得说人金福。 哎，他有钱顶屁用啊，谁能沾他啥光啊？ 哎，人家有钱，凭啥给你花、啊？ 还想花他的钱，到现在拖欠的工钱还没给呢。反正我不选他。 哎，等，选谁跟咱有啥关系啊？换一茬，搂一把，搂一把又换一茬，还有咱们老百姓的好。哎，你二老 不要 说 了。 哎，这回真能把老村长给选下去？ 我看够呛。六， 是 不一定吧？咋说，老村长也干了三十多年了。 快进、啊！ 等会儿，都在这玩呢啊！哎，这几个，来，投了， 哥、啊、 玩牌呢 啊！ 钱官大哥，杀棋呢？ 杀棋呢？ 来，我正找你呢。 有事啊？ 要条子呢？ 家里头 拿去， 你给我报药费 啊！ 哎，行， 快点啊！ 快， 欠大伙的工钱，一会儿上我那领去啊！ 金福哥， 哎， 别 傻，我不会忘了乡亲们的、 啊。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这里边 有事。金福，金 福，嚷啥？ 大团长，你给我们报药费 啊？ 真的假的？你不是黄鼠狼给几百年玩好心吧？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知好人心呢。多少钱？报个数。 不多，1888.88。 哟，还是个吉利数。要条子呢？ 在这儿呢。你得先给我钱。 给钱可以，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啥条件？ 选村主任，你得偷。 哎，你得偷我金福的票。 哎，啥？你俩瞎买票？ 你嚷嚷啥？ 这可不中。 不中啊？那咱这钱就说到说到。 啊！ 我看呐，你们两个不缺那俩钱儿花， 缺不了呢你。再商量， 快点啊！ 我说这事儿可不中啊， 给个钱再说。反正石头也不在乎这一两张票， 不中。你跟人家打架咋起的事？你说你要偷他的票，你走道脚朝天。 啊呸呸呸！一不济百不济，放他妈的狗臭屁！ 哎，你这人咋这样啊？ 咋样啊？咱不给人家票，人家不给钱呐、啊。石头的钱，那咋还呢？ 咱慢慢还啊。 我可不愿拉着饥荒过日子。 你看这个，这 哎， 开春了，石头要整只鼠苗子，人家不消遣呢。玲玲， 不行。 玲玲， 哎， 给你票。 定了，给，这是2000，不用找了。 你们这还有两张选票呢， 钱柜和我儿子这两张啊，我可说了不算。 嗨，老百姓的眼睛亮着呢，他要是选呢，人多着呢，还在乎你们这一张半张的？再说了，反正我们家金福把药费给你报了，咋说也得支个人情啊。 好了，我给钱。 那你给多少啊？ 四十。